记忆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一

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，在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